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my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乌鸦人，钢琴唱，老虎玩家。 咁有追开美劇嘅朋友呢、身边最近都有啲同我讲起啊，就话留意开一部嘅作品，咁就係漫画改编啊，大家听到漫画改编劇集有咩咁出奇啊，係咪先，睇唔少啦Marvel 都唔少改咗啦， 都有好多啦， 咩、神盾局啊，跟住 DC 嗰啲啊，闪电侠 啊 都见怪不怪㗎啦、有咩新鲜感呢，咁今次呢一部作品呢改编呢嗰间嘅漫画出版社唔系 Marvel， 系 又唔系 DC， 系一间就比较细啲嘅规模，叫做 Dark Horse 啦，黑马漫画嘅。 系啦，咁而创作呢一部漫画嗰位嘅朋友呢亦都好得意嘅。 我见你有时呢即系你有时会顶下通宵节目㗎嘛，听你播过佢哋啲歌囉，有啲嘈吵嘅。 因为我系好鍾意佢哋嘅，咁佢哋就系 My Chemical Romance 啦、咁入面嘅主音亦都系好受欢迎嘅 Gerald 啦，咁就佢亦都有另一面嘅，除咗喺音乐嗰方面啊佢有才华之外，喺作画嗰方面啦佢鍾意漫画嘅。 因为佢之前譬如某啲 CD 呢嘅一啲封套设计，譬如之前点啦啦啦呢佢都系画埋一啲嘅人物角色嘅。 系啦，咁呢一部嘅作品啦Umbrella Academy 雨傘學院， 咁咧就係、出自佢嘅手筆嘅一部嘅作品啦。咁呢一部漫畫咧，亦都改編成為一部嘅劇集，就喺呢一個 Netflix 咧同大家見面。 我想講翻係幾開心先，因為咧其實Netflix 咧佢好多嘅即係 Marvel 嘅英雄劇啊、電視劇啊，佢都係相繼係落架或者係唔再續約噶嘛。即係話緊，因為其實今年會有 Disney 嘅一個新 channel 咧係會收購翻曬， 所以你見到嗰啲咩 Jessica Jones、 Iron Fist 啊啲啊嘛，全部Devil 冇晒啦， 全部都唔再续订啦。 因为嗰啲全部 Marvel 噶嘛， 系啊，所以今次无啦啦有部雨伞学院都几正，系咪？因为雨伞学院咧，其实讲翻佢个漫画本身啦，佢喺2007年嗰阵就画成嘅。其实2008年咧，佢就攞过咧，即系有一个美漫奥斯卡奖之称嘅叫艾斯纳奖啊，攞过最佳短篇漫画奖，而攞过呢一个奖嘅，即系其他嘅一啲前人作品咧，都好犀利嘅。即系例如有蝙蝠侠啦，例如有黑豹啦、罪恶城啦、神奇四侠呢啲咧，都系攞过呢个奖项嘅。 系咁啊，呢一个雨伞学院，我觉得的确喺嗰个设定上面咧系几有趣嘅。嗱，我哋讲下关于呢一部作品嘅故事啦。 系 咁就话说咧，就有一日啊，喺一个平凡嘅日子，就发生一件不平凡嘅事。咁就喺呢一个嘅 1989年嘅，即系一个某一日，唔知点解有43位咧系完全唔识嘅、冇关系嘅，亦都本身咧系冇怀孕迹象嘅女人咧，就突然咧生咗 B B 啦。咁而其中七位嘅 B B 咧，就由一位嘅亿万富翁咧就收领咗，就领养咗嘅。咁而每一位咧都系具有一个即系特殊嘅能力啦。咁但系呢个嘅富翁咧，其实喺个剧集入边啦，佢都系成日俾啲仔咧，即系有时会闲言闲语，即系佢唔会俾佢啲仔女咧一个安一个名噶，即系佢都系叫你 OK， 你系 number one、number two、number three 咁样嘅，即系佢哋有时好猛呢啲位嘅。 嗱，先讲下，因为咧头先讲到阿聪咧就话43个小朋友出世，咁呢43个小朋友咧本身赋予嘅命运就好似好不同噶啦，咁但系点解得七个被 adopt 到咧？因为喺漫画入边就好简短咁啊解释咗，就系话因为大部分冇怀孕迹象嘅女士生个小朋友啊嘛，咁点样样咧？咁啊梗系掉喺条街度啦，吓到唔知点 算 啦。 咁 所以咧最后尾呢一个所谓嘅亿万富翁咧，咁就尽自己最大嘅努力，只能够救到七位。咁而呢七位咧，佢救咗翻嚟之后咧，佢坚信啊吓，呢七个咧 是外星人嚟嘅， 系 咁就觉得咧，佢哋一定系有某种嘅特殊能力，对于拯救地球吓他日咧系有帮助。所以咧，点解当时有啲传媒就问，因为对于呢个咁奇异嘅现象发生咧， 天降异象啦， 都即刻问呢一位，其实佢同时之间亦都系个科学家嚟嘅， 系 咁就问佢，哇，点解会收养呢七位小朋友啊？咁当然嗰个科学家解释就系话，就系、是、当然系拯救地球啦。咁、自此之后咧，佢哋就消失咗噶， 系 咁一路咧就隐姓埋名，直至到再出现嘅时候咧，就系、是、呢七个小朋友稍微大咗啦， 系都十零岁啫，其实嗰阵 系啦，就开始咧就进行一啲嘅拯救任务啦。 系 咁嗱，呢一个转头可以讲下，因为喺剧集同漫画咧系有唔同嘅。嗱、咁但系咧，喺呢一部作品入边咧，一个比较有趣嘅位置就系因为头先阿聪有提过，就系、是、佢哋用数字命名嘅， 系啊、 ，number one to number seven 啊，就一至七号。咁每一个人咧有自己各自特殊嘅能力。咁嗱，而呢啲能力咧，同以往大家睇过嘅咧 嘅一啲 hero 啊， 又有啲唔同嘅，即系因为嗱，无论系睇日本漫画，即系讲嗰啲英雄漫画又好啊，又或者你睇大家睇开嘅美国漫画都好啊，通常嗰啲嘅能力咧都系水啊、喷火啊、 冰火、风火雷电咁样， 系啊、放电啊，即系可能系咧呢啲啦，系咪？咁啊，再唔系就飞嚟飞去啊、超人 Superman 啊嗰啲咁样样， 系 咁嗱，而呢个 number one to number seven 咧，的确有一啲咧就系佢可能好大力嘅， 嗯 ，number one 大武雄嘅。 系啦，咁而 number two 咧，佢就系有一个掉飞刀嘅能力， 系可以掉啲飞刀会晓转弯，总之你要命中佢边个部位都会射中佢噶啦。 系啦，咁而 number three 咧，佢就系一个咧，嗱、這个能力我觉得相当之有趣嘅，佢就系咧，无论系随后 up 一啲即系大家传闻嘅嘢咧，佢会可以令到一个传闻。你聽到之後咧，一定會百分之一百信以為真嘅， 係會成真嘅一定。係咁，主要個開場白係話我有聽過一個傳聞咧， 係啊， 講完呢句嘢之後，你之後講啲乜嘢咧，人哋都一定話哦，係啊，係咁嘅，原來係咩？ 係啦，呢、這、一個就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搞笑嘅能力啦。咁而 number four 咧，就係、是、一個咧可以通靈嘅能力，係，即係佢可以同一啲已經死咗嘅人咧就係、是、溝通， 所以佢亦都可以同 number six， 因為其實喺個故事裏頭咧，即、就、係、是、number six 咧，佢嘅兄弟姊妹啦已經係死咗嘅，咁變咗。佢有時咧都會同到佢就溝通嘅， 係咁啊。而 number five 咧，嗱呢一個角色咧，我覺得喺個劇集入邊咧係演出得最出色嘅一個角色嚟嘅，因為呢個角色咧，佢本身嘅外表同佢嘅內在都幾矛盾下嘅。 佢係一個細路仔樣啦， 係 咁，但係其實佢係即係嗰個嘅氣氛，佢係做啲好老積啊，亦都好通挑眼眉嘅一個人咯。 係咁，點解會咁咧？就因為佢有一個咧，就係可以 time travel 啊，穿梭時空嘅能力啦嚇。咁而 number six 咧，頭先阿聰有約略提過就係、是。喺个剧入边啦吓，咁佢就已经唔喺度噶啦。 系，但本身佢系个功能嘅，佢就可以喺自己嘅皮肤嗰度咧， 系 召唤啲即系 monster 啲怪物出嚟去杀人嘅。 系啦， 好血腥嘅。 咁啊，而 number seven 咧，剧集入边咧，亦都系我谂知名度最高嘅其中一位演员啦。 我为咗佢而睇噶呢部 Ellen Page， 系 Ellen Page 饰演嘅。咁佢就系一个咧最平凡嘅女仔。 系啦，因为连个爵士咧，即系收养佢嘅爸爸都讲到明，就话你咧系同其他嗰六位系唔同嘅，你系冇任何超能力嘅。咁你就拉小提琴啦，因为佢就比较擅长就拉小提琴啦。 系咁嗱，佢哋几位咧？至少成长嘅时候咧，系有一齐生活过，亦都有一齐执行一啲任务。咁、但系随住大咗之后咧，开始就各散东西啦。 系 咁点样样令到佢哋聚翻埋一齐咧？就系佢哋爸爸即系收养佢嗰位嘅有钱科学家，就因为离世啦。咁喺呢个丧礼上面咧，咁呢一班嘅所谓兄弟姊妹咧，就从唔同嘅地方咧聚翻埋一齐， 去个雨伞学院嗰度啦，屋企啦， 系啦，咁啊嗱，翻到去之后咧，咁嗱，无论系剧集又好，又或者系漫画又好，就开始咧去揭示翻究竟呢一班人过去发生嘅啲咩事，同埋点解爸爸会离开咗啊？又或者呢啲嘅 number six 会死咗啊？ 系 咁啊，似乎咧当中就系有一啲嘅谜团系要解拆嘅。咁从漫画我先讲漫画，从漫画角度去睇，如果嗰个漫画嘅风格咧，佢因为头先阿聪有提过，佢系一个比较短篇嘅作品嚟嘅。 系啊，暂时画咗三部，不过第三部咧而家系仲连载当中嘅。 嗱，坦白讲，我睇漫画咧，我系有少少唔惯嘅。 你系飞嚟睇啊嘛，其实都要。 我唔系飞嚟睇，我系好认真去睇。但系因为咧，嗱，佢同日本大家睇开嘅漫画唔同嘅地方就系咩咧？ 系 我先讲嚟话讲交代能力先啦。如果你睇开日本漫画嘅话咧，一个人佢登场，就算佢唔系好似画公仔画出肠咁样用文字交代究竟佢嘅能力系点点点点点都好咧， 系 通常都会有一个故事。 有个 best story 俾佢啊，就係佢讲佢点样样去发掘自己嘅能力啊，点样去应用自己嘅能力㗎嘛。喺漫画入面，因为佢个篇幅嘅节奏係非常之快。 係。 基本上呢，你睇嘅过程入面呢，你会见到佢哋无端端就展示自己嘅能力，但係呢 冇交代点解会有呢个能力。 佢冇好深入去交代佢嘅能力究竟係嗰个嘅个限制係喺边度啊。 即係哪怕唔需要交代佢哋点样拥有呢个能力，而交代下佢哋点样可以慢慢融会贯通到啊。譬如蜘蛛侠佢点样可以射蜘蛛丝射得咁劲嘅，都系慢慢佢慢慢摸索。 嗱，大家如果有睇过将蜘蛛侠如果搬做电影嘅话，曾经都系㗎嘛。大家睇返即係我哋比较熟悉嘅蜘蛛侠三部曲啦。唔系 Amazing Spider-Man就美国系列啦吓， 最开初 嗰个啦，咁你会见到当初 Peter Parker 佢发现自己有蜘蛛嘅能力嘅时候，佢就系讲翻啊嘛，喺佢俾蜘蛛咬之前咧，咁佢哋咪行一个 lab 嘅，跟住佢就会讲话喺依个实验室入面咧嘅，你见到嘅蜘蛛佢哋有啲咩嘅特殊能力啊？例如佢哋可以搬啲嘢比自己重量重几多倍啊，佢哋可以跳几远啊，佢哋射出嘅蜘蛛丝啊，即系嗰个 拉扯 嗰个力度啊，可以有几高啊？咁即系佢有个位去咁样交代，咁当Peter Parker 被蜘蛛咬，咁大家知道哦，伴随住佢得到嘅蜘蛛能力，大概就系佢嗰个解说嘅，即系强化或者系夸张化啊嘛。 系啊， 咁而家你睇呢一个嘅雨伞学院喺漫画入边咧，佢冇特别去好深入去解拆究竟佢哋每个人嘅能力嘅优与劣在于哪里嘅，咁反而个焦点咧系放喺就系呢一班嘅兄弟姊妹佢哋之间嗰个相处，咁这个也是这个故事一个有趣味的地方，转头回来可以再探讨一下。 乐活玩家，转头回来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今晚呢就讲起呢一部雨伞学院啊嘅美国漫画作品，亦都改编成为一部 Netflix 嘅劇集啦。 虽然话就话呢一部系英雄劇集啦，但我睇嘅过程呢，我觉得系好唔英雄嗰个气氛。即系头先譬如你咁讲啦，佢一嚟就冇交代好多关于一个英雄佢点样练成佢超能力啦。而其次就系呢，其实我哋惯常睇嘅 Marvel 或者 DC 呢，佢哋会好惯用两分法㗎嘛，即系分咗正义同埋邪恶㗎嘛，佢系冇分呢啲嘢嘅。当我系咁追落去嘅时候，你会发现咧，佢与其系讲紧一啲 hero 点样去即系去用佢嘅超能力啦，因为其实你睇 Marvel 电影，你觉得好兴奋，系因为你会见到佢哋点样用佢嘅能力嚟打敌人，你觉得嗰啲画面好靓噶嘛。其实喺剧集方面咧，佢好少可会用超能力咯。咁变咗，其实你睇得着墨比较多咧，就系呢啲兄弟姊妹佢哋有好多家庭纠纷，即係譬如讲爸爸嘅死咗之后啦，其实 number one 呢一直都系好唔开心嘅，而佢个唔开心佢係觉得呢爸爸呢就不是自杀，而係另有阴谋，即係譬如係俾人暗杀嘅。咁但亦都系源于就係因为呢一件事而同其他兄弟姊妹闹交，即係譬如 Alan Page 系最废嗰个啦，即係因为佢冇超能力，然后佢又写一本自传，我唔知漫画系咪都系啊。 佢系写一本关于其他兄弟姊妹嘅自传。 係啦，因为佢喺剧集嗰度呢，佢就系写呢本自传啦，呢本自传咧系搞到佢周身蚁嘅，因为佢其他兄弟姊妹咧好憎佢啊，即系憎佢啲写自己你唔关我事啊，但系你唔好将我哋所有嘅一啲嘅童年生活点滴写出嚟咧，即系好赤裸裸，好唔中意。 呢啲咩成日俾人憎嘅啫咩？你出卖屋企人或者出卖朋友啊嘛？ 嗰啲历史咯， 系啊， 系咯。 咁的确呢一部嘅作品咧，其实就系围绕住佢哋兄弟姊妹之间嘅一啲恩怨情仇位多啲嘅，因为喺漫画入面又好，喺剧集入面又好，你都睇到噶啦，佢哋冇特别话要讲话啊，你嘅能力系乜乜乜啊，我嘅能力系咩乜乜啊，跟住咧有个坏人出现啊，咁我哋而家就一齐去打坏人啦。即系呢啲系一般嘅英雄漫画套路，佢就有少少唔同嘅。嗱，虽然佢都入边有讲到，就系一开始翻到去屋企嘅时候，咁爸爸已经唔喺度啦，咁呢一班兄弟姊妹再聚埋一齐嘅时候产生嘅摩擦，又或者大家已经分散咗多年啦，咁曾经有过嗰啲嘅隔膜，再走翻埋一齐嘅时候会起一啲咩变化咧？咁同时佢又加插咗一个所谓世界末日嘅出现啊嘛。因为头先我哋有讲过其中一个就系、是有呢、這、一个系啦，佢能够可以时空穿梭嘅。咁佢就预言啊话喂。 嚟紧世界末日啦。嗱，漫画入面咧就话得翻三日时间啫，剧集就话有八日啊嘛。 嗯， 咁佢就话嗱，嚟紧世界末日啦，咁啊，我哋兄弟姊妹应该要做啲嘢。 不过呢个 number five 咧，我觉得佢都系有啲始作俑者，因为我估啊，即系未仲未睇晒添啦，佢系咁周围时空穿梭咧，而搞到系有两个坏蛋咧系枕住去追击佢啊，所以而追击佢嘅同时咧，亦都系搞到咧就系即系佢嘅兄弟姊妹全部捉招系即系变咗都一齐系咧一直去逃避于呢两个坏蛋嘅即系暗杀咯。 系咁其实如果你话翻去剧集嘅话咧，嗱、我就觉得佢同漫画真系好唔同啦。 系 嗱，虽然个故事咧某程度嚟讲都系源于原著吓，咁佢有适量嘅改编嘅，咁、但我先讲嘅就系、是、个节奏咧系真系好唔同， 好慢。 嗱，头先我就讲话漫画真系好快， 系 快到咧，啄一声咧就，突然间就跳到去嗰啲位置啦，啄一声咧，突然间又跳到去嗰个位置啊，忽然之间讲下屋企嘅恩怨情仇，突然间就变咗跳去讲世界末日，跟住讲下，突然间哦，世界末日就出现咗，边个导致而成嘅咧，就变咗去对付嗰人，真系快得好紧要嘅。咁、但系喺剧集嗰度咧，佢就用咗好多时间篇幅。去描写入面嗰啲兄弟姊妹，首先佢哋自己即系内心入面嗰啲嘅纠结啊， 边啲又好狗咬狗骨啊， 系啊，系啦、啊，咁反而喺叙述嗰件事嘅剧情，我觉得真系如果系稍微推进快少少，而家佢大概一集系个零钟头啊嘛， 系啊，咁先一个钟啦，四廿几分钟啦，其实 系嘛，我觉得如果再稍微缩短少少，将个节奏推得明快少少嘅话咧，我相信睇嘅过程咧系会更加兴奋嘅。嗱，但系呢一部戏咧。的确喺佢即系描写即系爸爸离世啊，同埋阿 Number Six 嘅死嘅原因啊，喺呢一啲层面嘅描述咧系几吸引嘅，即系你会觉得啊，点解咧？好似系真的好似阿聪头先讲话，有啲嘅阴谋，背后系唔系有啲咩人去策划紧啲乜嘢事情咧？ 我而家就咁推算咧，即系爸爸就话自杀啦，就死咗啦。总之，我谂紧佢系咪知道嚟紧世界末日？不，佢其实系唔知道噶嘛。其实知道世界末日，只不过系得 number five， 因为佢就系时空穿梭去过一个即系好似系话即系大概系十零日之后嘅日子啦、已经去到之后系成个城市即系满目疮痍，同埋见到自己的兄弟姊妹已经死咗喺度啦。 系 咁，但系阿爸爸系冇理由知道噶嘛。 其实理论上就唔知道，所以呢一啲咧就系你可以话喺剧集入边改编咗之后一啲嘅惊喜位咯，因为喺漫画入面真系相对好简单。例如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 ，Don Number Five 知道世界末日啊嘛， 系 咁喺剧集入边佢就净系同 Alan Page 讲嘅先啦，咁但系喺漫画入面咧，佢就同晒所有兄弟讲嘅， 系 而唯一唔知嘅咧，你可以话系反而 Alan Page 嘅角色。 哦， 点解咧？因为喺漫画入边咧，嗱，一开始出现丧礼咧，即系佢爸爸嘅丧礼嘅兄弟姊妹之中咧、，Alan Page 嘅角色咧系冇去到噶， 不被邀请系嘛？应该 唔系不被邀请，系佢冇去到啊。 OK， 系佢冇去到啊。咁但系喺剧集入边就全部兄弟姊妹都到晒啦。即系呢一啲系一啲嘅改动嚟嘅。咁亦都系因为佢有呢啲嘅改动，即系好似 Walking Dead 咁啫嘛。有时候你作为一部改编嘅剧集，你又想忠于原著，但同时间又俾一啲可能追开漫画嗰啲嘅粉丝咧有啲惊喜嘅话，嗰啲位嘅调整咧就系呢一部剧集嘅趣味所在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头先新闻之前就讲紧咧一部嘅剧集叫做《雨伞学院》啊，一部英雄嘅剧集啦。咁但系就不是 DC 又或者系 Marvel， 而系嚟自黑马 Dark Horse 嘅一个漫画工作室嘅。 系咁，虽然话就话英雄嘅作品啦，咁但系实际上面佢哋系有超能力，但系嗰个古仔唔系真系讲佢哋点样样用自己嘅能力啊去对一啲所谓超级坏蛋啊，即系唔系嗰类纯去对付坏蛋嘅故事嚟嘅。咁头先就讲到。因为在这个作品里面就有number one to number seven， 是七个的有超能力的小朋友 啊，是得意啊，你用七个啊，因为呢其实头那六个的超能力就很明显的， 是 唯独第七个，即是如果在剧集里面呢 Alan Page 饰演的角色呢，他那个的能力就是什么呢？ Super Ordinary， 系 超级平凡 啦， 系啊， 因为佢喺个剧集本身咧，都已经讲咗啦，个爵士即系佢爸爸啦，系同佢讲话，你咧系同人唔同嘅，你系乜嘢都冇，你冇超能力嘅，变相咧就成日都要佢咧就系去学拉小提琴啦，呢个就系佢比较擅长嘅一个活动啦。 系啊，咁如果平凡都系一个嘅能力嘅话咧，咁佢喺呢一堆嘅兄弟姊妹入边咧，佢嘅平凡能力咧系特别出众嘅，系系，但系亦都系因为咁咧，令到 Alan Page 佢喺呢个漫画即系 Number Seven 啊呢个角色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几惨嘅一个角色嚟嘅。 系 点解咧？因为当佢细细个嘅时候，即系好啦，见到自己嘅兄弟姊妹，佢哋嘅能力啦，开始接受咗一啲基本嘅训练，可以控制到，甚至乎喺漫画入边佢哋讲啊嘛，佢哋第一次一齐公开去执行任务咧，就喺呢一个法国嘅巴黎，喺呢个埃菲尔铁塔嗰度啊嘛，咁、就系讲佢哋兄弟姊妹入边咧，就系执行任务嘅时候，咁啊 Number Seven 呢个角色咧，基本上系只能够远远。就是观望住嘅啫，咁佢甚至乎系问噶，啊爸爸，点解我唔可以去嘅？ 系 佢话因为你系比较平凡嘅一个，所以咧就留喺度就系睇住你嘅兄弟姊妹做嘢啦，咁咁爸爸仲要再补多句添啊，点解唔见你拉小提琴嘅？不如去拉下小提琴啦，咁得闲添嗰啲咧。咁Number Seven 呢个角色咧，喺佢细细个嘅时候咧，佢已经系觉得自己。是被排挤的啦。 是。 咁甚至乎呢到大咗之后呢佢都觉得我究竟系唔系属于呢个家庭。咁有时候你知啦佢兄弟姊妹当中有一啲真系比较口臭一啲㗎嘛。 嗯。 即系有时候可能即系忙起上嚟嘅时候啊做緊任务啊大家都喺度忙到癫晒㗎啦仲受住呢个生命嘅威胁可能会冲口而出嗰句就系话你行开啦。 你冇作为。 即系佢甚至乎有啲衰到系讲话呢其实你如果你已经死咗嘅话呢系、对我哋嚟讲最大嘅帮忙啊因为我唔使顾你啊咁样。咁所以Number Seven 呢一个角色呢喺个漫画入面嘅设定呢某程度亦都系同呢一班嘅兄弟姊妹其中一个好大强烈嘅一个嘅对比嚟嘅。 系，不过呢一个对比，我觉得啊系即系有啲假假地嘅，因为咧其实喺剧集里头咧，佢间中食药嘅，我留意到，但因为始终都系话漫画三部曲，我未睇晒嘅。但系喺剧集嗰度佢食药咧，就令我即系好多嘅联想咧。我怀疑就系佢要抑压住自己嘅超能力，所以就唯有枕住咧都要食药啦。 咁呢一个喺漫画入边就直头已经系透露出嚟啦，佢点会系一个平凡嘅？女子啊，咁而佢之后嘅发展咧，同嗰个所谓嘅世界末日咧，系有一个很密切嘅关联嘅。 系 咁嗱，呢一个就卖个关子啦。嗱，虽然我知道话，喂，其实都唔系啲咩新鲜事噶啦。讲真，你话漫画又好啊，你话剧集又好啊，剧集而家你第一季啊十集，你用 Netflix 可以睇到添啦，系咪？都唔系话啲咩卖关子噶啦。但系都觉得唉，算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去想追翻嚟睇嘅话，亦都无谓打扰大家嘅雅兴。但系我想反而跳翻出嚟讲，就系关于呢一部漫画嗰间嘅出版社，即系呢一个系。Dark Horse 啊，黑馬啦咁，咁其實真係要講翻少少關於呢一個美國漫畫出版嘅文化啊，即係點解會有嚟話 Dark Horse 啊，又或者 Image 啦、啊？如果你講緊即係美國漫畫巨頭嘅，原本就 DC 啦， 係啊，近年就 Marvel 啦。 其實你講緊近呢十零年嘅話咧，真係。Marvel 就真係一時無兩 了，而家係佢個勢嚟㗎啦， 而家係個勢嚟㗎啦，係啊，咁你見到 DC 亦都係想嘗試係急起直追嘅。 DC 其實喺80年代咧都開始覺得好勁啊，即係蝙蝠俠電影嗰期咧好犀利啦。 咁當然你之後就後繼就無力啦，係咪先？咁同埋又要講少少，有時候咧你而家見到就係、是、之所以例如 Marvel 又好或者 DC 又好咁犀利，係因為佢哋嗰個嘅電影啊嘛，某程度嚟講咧。你可以话好事，亦都可以话唔好事。好事的地方系咩呢？就系、 是、 因为电影嘅缘故，大家走去睇多咗好多美国漫画。 系， 即系好似我身边有唔少朋友都系噶，佢对于呢一个人物本身唔熟悉嘅，咁佢因为好想了解多啲，佢就会翻去睇翻。以前啊呢一、這个人物嘅漫画佢嘅故事系点样咁再作一啲可能同电影嘅比较。 同埋好彩亦都系譬如 Avengers 系列咁样啦即系会比较熟悉嘅可能系 Iron Man 或者系 Captain America, 本身可能对 Hulk 或者系Black Widow 佢哋嘅一啲故事唔系咁感兴趣始终都不是比较受欢迎嘅角色㗎嘛。即系一夹咗 Avengers 之后呢就好似了解多啲亦都引申到有机会做一啲独立电影啦。 系啦咁但系呢唔好嘅地方系咩呢唔好嘅地方呢就系、是 佢可能某程度咧会限制咗一啲漫画家吓嘅创作啦。 系 曾几何时你讲紧 X-Men 咁， 嗯， 咁其实咧。在未有 X-Men 的电影出现之前呢， 是 X-Men 大家都知道 Professor X， 咁佢嘅经常性就係要喺间屋仔入面啊，带住佢自己嗰副嘅架撑啊，去读人哋嘅心意啊，去控制其他人啊嘛。咁，嗱，其实嗰一个屋，即係嗰一个嘅实验室又好啊，嗰间屋又好啊，嗰一个嘅架撑，即係佢个头盔又好啊， Professor X 系咩样都好啊。都其实好取决于嗰个漫画家嘅创作，从来喺呢一方面冇一个既定嘅限制，冇一个既定嘅模样嘅。咁所以咧，你如果你睇翻以前嗰啲旧漫画，唔单止系 Professor X 嘅，你睇翻好多咧，例如 Nick Fury 都系啦，可能唔同样嘅 ，Spider-Man 都好几个唔同样啦，系咪先？咁呢啲就系因应翻本身去设计嗰个漫画嗰位嘅 artist 嘅笔锋啦， 自己嘅笔锋同埋佢自己嘅创作。咁，但系打从你有电影出现之后咧，哦，咁大家原来对于诶，呢一啲嘅设计系有个既定模样嘅， 系， 即系好似 Nick Fury， 当你揾咗 Samuel L. Jackson 咧，去做呢一个嘅 Nick Fury 之后咧，大家就觉得佢应该系黑人嚟嘅，咁大家知道 Professor X 即系佢嘅头盔，又或者佢用嗰个嘅仪器嘅实验室系咁上下样嘅话咧，之后好多漫画嘅创作会系被规限咗， 倒模翻出嚟咯。 就算唔係倒模，但係都會由喺嗰個位置演化出嚟嘅。咁，嗱，所以話呢個係唔係一面倒嘅好事又未必。咁但係同時之間亦都互相影響啦。因為調翻轉，你話電影都有被漫畫嘅世界影響嘅。咁但係呢一個就係一個新嘅生態啦，隨住 Marvel 啊同埋 DC 嘅發展啊，咁大家都知道呢兩位阿哥咧就喺美國嘅漫畫界打橫行咗好多年啦。 即係由30年代已經開始係起起冚冚。 亦都系出现咗个咩状况咧？佢哋基本上系垄断晒成个美国嘅漫画市场。 系 咁啊，就大件事嘅地方就系咩咧？咁有部分人，我真系唔想吓，净系画嗰啲好主流嘅英雄漫画。 又或者系画完之后嗰个嘅角色创作权就一定要归个出版社所有。 系啊，咁点算好啊？咁就引嚟可能有一部分嘅漫画工作者啊，哪怕系漫画家又好啊，又或者一啲嘅出版商又好啊，咁佢哋嘅不满，咁就因为咁嘅缘由咧，就开始咧喺80年代嘅时候咧，就创办咗其他唔同嘅一啲出版社啦。 系啊，就即系例如系1986年嘅呢一个黑马漫画啦。其实讲真，佢系迟咗好多起步，都讲翻譬如 DC Marvel 系30年代啊嘛，佢迟咗系足足50年先起步。不过咧，其实佢哋即系初期嘅一啲嘅漫画咧，都有拍成真人版嘅。即系譬如咧，我谂我早期啲我比较熟悉，即系第一次接触佢哋漫画嘅角色就系 The Mask 变相怪杰啊。 系， 即系佢都有拍过电影啦，又或者系后期，譬如我哋见到嘅一啲 Hellboy 啊，罪恶。之城啊，甚至乎咧呢一间嘅漫画公司咧，佢哋会有啲外购其他嘅一啲嘅 漫画改编， 系漫画改编啦，例如星球大战啊、异形啊等等咧，系都有去代理嘅。 冇错，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睇 Hellboy 啊、Sin City 啊，近年都有改编做电影嘅话，你对于佢哋嘅作品其实都唔陌生 嘅，陌生。 即系可能话黑马呢个名，你未必好似听 Marvel 啊、听 DC 听得咁多， 系， 但系唔等于你冇睇过佢哋嘅作品。咁另外一个咧就系 Image 啦，咁 Image 其实亦都有出版过一啲你都可能有接触过同埋听过嘅作品啊。咁其中剧集亦都系。好受欢迎嘅Walking Dead 啦， 系啊，又或者系 Image 个创办人佢自己直情系画个再生盒啦，呢一个都系有拍过真人嘅电影啦。 系嗱，咁其实你讲起呢个创办人咧，就系呢个Todd McFarlane， 系 佢之前咧。曾經就喺呢一個 Marvel 工作過嘅，佢、 oh. 其實係有畫過蜘蛛俠嘅。咁而我話俾你知，佢畫嘅蜘蛛俠咧，嗰一個嘅樣咧係好受歡迎。甚至乎佢出過嗰陣時候有隻叫 McFarlane 嘅 Spider-Man figure， 我唔知阿聰有冇見過，因為我有一隻嘅。嗰陣時候我係周圍揾揾得好啲，嗰只係可以話係咩 superposable 啊，即係咧係超可動嘅蜘蛛俠。咁嗱，先讲个造型系好靓，因为咧佢系劲 slim 啦，劲修长啦，面罩嗰个只眼咧系劲大只啦，只系而家大家最中意嗰个嘅蜘蛛侠嘅 image 嚟嘅。 系， 而嗰只 figure 点解我话咁受大家喜爱？因为佢入面有嘅关节咧系不逊于今时今日你玩嘅蜘蛛侠 figure。嗱，而家你今时今日玩嘅蜘蛛侠 figure 最多咪咩咧？就系多配件咯， 可动好高嘅，同埋可以喺个腰度咧加个磁石咧黐喺雪柜嗰度扮跑 场。我真係比较过，如果你讲话可动嘅话呢， 而家好多即係你喺坊間買到嘅蜘蛛俠嘅可動啊，就算係貴嗰啲，又或者好多配件嗰啲，都未必及得上當年嗰隻 McFarlane 嘅 Spider-Man。 咩廠嚟㗎嗰個？ 嗰、那個其實係 Toy Biz 㗎。 係，我知 Toy Biz。 佢嗰時候曾經做過㗎。咁咁嗰隻 figure 而家你絕版係冇得賣㗎啦。咁點解我話佢嗰個嘅可動性咁高呢？因為首先佢關節多，你諗下嗰陣時候冇配件換㗎喎。 嗯。 佢係咧連手指每一隻手指都有關節嘅。咁而佢可以摆啲超级夸张嘅姿势，而摆出嚟嘅姿势仲要咩呢？自然啊 ！OK， 如果我记得咁，我真系揾翻我只 figure 出嚟影 上网啦、啊， 放上网俾大家睇下，我真系抄翻出嚟先得。 系啦，讲翻呢一个嘅漫画家先。 系咁呢一个嘅 McFarlane 啦，咁佢就之后就画咗呢一个嘅再生盒啦。咁再生盒呢一部作品咧，嗰、那个风格都几多人中意，因为又系佢嘅嗰啲咧反英雄嘅一啲嘅设定嚟嘅。嗱、关于呢个作品咧，即系休息翻嚟可以讲多少少啊？究竟呢个再生盒喺坊间入边，大家对佢有啲咩嘅睇法？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休息前咧就讲起McFarlane 咧就系、是、创作出呢一个嘅再生盒。 嗱、呢个再生盒咧就不是归于 Marvel DC 嘅，佢系属于其他嘅漫画公司。 系，佢个设计咧就就真系似系头先我哋讲开嗰啲嘅超级英雄啦， 似蜘蛛侠个头啊，例如 咁。佢唯一唔同嘅就系佢系一个嘅反英雄设定， 嗯、 因为正值喺嗰个系九十年代嘅时间嚟嘅， 系 咁咧嗰阵时候兴起一啲嘅反英雄，例如系咩咧？例如可能系 X-Men 啊、Wolverine 啦、 啊， 跟住啊 Deadpool 啦、啊嗯，即系呢一类佢哋同传统英雄好唔同噶嘛，佢哋 亦正亦邪嘅， 系啊，佢哋有亦正亦邪嘅一面噶嘛。咁而呢一个嘅再生盒咧。个古仔就系咁，我讲少少。 系， 咁就系讲佢咧，原本系美国海军陆战队嘅成员嚟嘅。 系， 讲佢因为即系喺入面嘅表现系相当之出色啦，亦都试过喺执行任务咧拯救过呢一个嘅总统啊。咁所以令到佢自己嘅事业成就咧系推上佢人生嘅高峰。咁嗰时候佢就加入咗呢一个美国嘅中情局嗰度咧就执行任务。咁、通常佢执行嗰啲任务系咩任务咧？就系、是、刺杀嘅任务。 系， 即系一啲唔见得光嘅暗杀啦吓。对于佢嚟讲，同佢嘅上头咧产生咗好多嘅意见，因为佢觉得咧有好多嘅道德上面层面嘅嘢咧，佢觉得 不可触碰 嘅，系唔应该触碰嘅，使唔使下下都一定要杀咧咁样样？咁但系后屘佢即系同呢一个上司倾唔埋啦，甚至乎佢会觉得咧，佢同佢上司睇法唔同，佢见到佢上司咧喺有时候咧杀人当中咧，佢感受到呢个乐趣同埋快感嘅，咁所以咧佢就觉得我咁样样长此落去都唔系办法，咁但系殊不知咧。佢上司仲要先下手为强，就竟然喺一次執行任务嘅时候呢，佢就委托咗佢嘅一个同袍啊， 是 就竟然喺執行任务期间呢就杀咗个男主角。咁呢个男主角就死咗啦，死咗之后就落咗地獄啦，落咗地獄呢 就同魔王见面啦， 就同魔王见面啦，咁就做一个嘅魔鬼嘅交易啦。咁因为当时佢就对于阳间有好多唔舍得㗎嘛， 眷恋啦、啊、 眷恋又 报仇又好点都好啦， 最重要系眷恋，因为佢都仲系好挂住自己嘅太太，好想再见一面，於是乎佢就为咗可以重返阳间呢，就同呢一个魔王就立下咗契约。大家觉得个设定呢系咪好似 Marvel 某一个嘅角色呢？ 边个 ？Ghost Rider。系啊，即系都系啊嘛，同一个嘅 系 啦，魔鬼就系立下呢个嘅制约咁样样。咁当佢上咗去之后，咁就已经系五年之后嘅事啦。阿老婆又已经嫁人啦，又嫁俾自己嘅好朋友。咁而佢翻到上去之后咧，佢亦都同时之间发现咧，自己有好多片段好零碎嘅。即系佢又唔系好记得以前嘅自己系点样样，又要喺度重拾翻自己嘅样系点，同时之间又要再面对翻呢个前妻，佢对佢依然有爱有感觉，但系又不能够再拥有嗰种嘅矛盾。再加深一层嘅就系佢都好后悔自己同呢一个嘅魔王立下咗一个契约， 一个交易。 咁佢慢慢更加发现，原来魔王咧，即系佢仲嚟紧系无时无刻再谂住笼络多啲人类嘅灵魂啊，咁就系务求希望可以组成自己嘅军队啊，去实 展自己嘅野心啊，种种。咁于是乎佢就变成咗要守卫即系人类啦，保护住自己身边嘅人啊，同时之间要对抗魔王嘅入侵。咁个古仔咧就由咁样开始咧，就一路就讲落去啦。咁 系 咁诶，呢一个嘅作品咧，其实喺漫画入边，因为佢嗰个表达嘅手法咧好黑暗下啊嘛，所以。都其实几受欢迎嘅， 嗯， 即系几多漫画迷都欣赏嘅。 同埋因为其实佢系喺九十年代头九二年咧就有第一期啦，再生合啦，佢真系过咗五年龄咧，佢已经系即系有个知名度系够佢拍真人版电影嘅。 嗱，不过就咁啦，一到电影就领嘢啦， 系啊，就真系开始就即系见真章 啦。呢啲电影咧，其实就真系好难搞嘅，尤其是即系讲真， 嗯， 我哋都嗰阵时候有讲过啦 ，DC 近年拍嗰啲嘅电影咧，同 Marvel 你睇翻相比咧，嗰个嘅风格好唔同。 即系你意思？譬如Suicide Squad 嗰啲就即系都唔系英雄咁样咁，即系 Marvel 嗰啲。 我想讲，例如话你睇Batman vs Superman 或者 Superman 系啦 ，dark 啲咯。 Batman 如果你睇 Christopher Nolan 嗰套咧， 系 都还可以，佢嗰个黑化都可以接受。但系当你睇到 Superman 都有啲黑化嘅时候咧。咁你就会觉得佢嗰个定位严肃又唔系完全严肃，但系搞笑又好明显又唔系搞笑得晒，咁嗰个情况有啲尴尬。而当时再生侠咧仲严重啲， 系 佢因为原本嗰部漫画系几黑化噶嘛，咁当佢变咗做部电影嘅时候咧，佢有少少走嗰啲类似系 Marvel 嗰啲咧，好娱乐大众嗰种嘅风格。 系 咁当时出嚟咧就好多人都接受唔到，尤其是一众本身支持再生侠嘅漫画迷咧就一面到角凳啊， 系 全部都唔喜欢啊，咁所以就导致口碑相当之差。咁但系咧，阿 Todd McFarlane 咧系唔死心噶， 嗯， 佢系依然系计划就系话唔得，我一定要喺电影上面再为呢一个再生侠咧，要再下一城，边度跌低边度企翻起身。 哦，即系佢谂住重启噶，即系再拍一次噶， 佢自导添啊。咁啊，姑且就期待下，睇下佢呢一部作品咧，又会唔会掀起另外一种嘅美漫热潮啦 或者可以睇定多少少先啦，因为譬如话另一间嘅漫画公司要讲翻 Dark Horse 啦，其实佢哋嘅即系英雄漫画就譬如有呢个 Hellboy 啦，其实 Hellboy 嚟紧都会重启就拍电影啊嘛，睇完之后就当人哋试咗水温，自己知道再拍唔拍咯。 唉，呢个 Hellboy 都冇时间讲添啊，有机会嘅话即系再讲下 Dark Horse 咧，其实佢有几多作品咧都可以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一下。 乐活玩家，跟着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